中找你。行近，我又怕惊动你，我又怕心难死。立定决心以后分离，一生旅途，谁是我的心中最美？往日的你，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

家乡。在飘荡，马背上的琴声传来悠扬，奶茶的芬芳萦绕在毡房，阿妈的脸庞永生难忘，女神的方向雄鹰在翱翔，像大山的肩膀不惧风霜，醉人的酒香记忆在摇晃，辽阔的牧场，梦的地方，梦里的草原啊，带着泥土香，飘过万里，滋润心房。梦里的草原啊，辽阔宽广，山高水长，我的家乡。辽阔万里，滋润心房。梦里的草原啊，辽阔宽广，山高水长，我的家乡。梦里的草原啊，带着泥土香，辽阔万里，滋润心房。梦里的草原啊，辽阔宽广，山高水长。我们却在季节忙碌

在一起。